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没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可现在的你还和我差得太远太远。哪怕你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最有天赋的一个，你终究也只是一名大魂师而已。你和我之间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你看不上这里，就请你离开。史莱克学院不欢迎你这样不守规矩的学员。 哼，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早早离开。弗兰德，我劝你还是少管我，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如果我怕什么后果，就不会有这座学院。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慕白。 院长大人。 你去将这位宁荣荣小姐的东西从她的房间拿过来，然后送她离开这里。如果她反抗，我允许你使用任何手段。 弗兰德，你敢？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我的人。 你爸爸舍不得管教你，不代表我也舍不得。你可不是我的女儿，也不是我的宝贝。在我的眼里，这里任何一个学员都比你强。七宝琉璃塔武魂确实是辅助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惜你却只会让他蒙羞。 你胡说。 宁荣荣的胸口因为愤怒剧烈的起伏着，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最出色的弟子，他有多位兄长，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在12岁之前就突破了20级的程度。连他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都曾经说过，他是数百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机会将七宝琉璃塔变成八宝琉璃塔的宗门天才。此时弗兰德将他说得一无是处，高傲如他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了？ 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比在场的哪一个强？ 我是辅助类魂师，当然不能和他们这些战魂师比武力，但我在战场上的作用却比他们都大，有我的帮助，一个魂师团体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幅度提升。 不，你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战场上的作用都会比你强，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你没有。以你的性格，如果到了战场上，也只能是炮灰而已。 不可能，我们七宝琉璃宗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冠绝天下，无人能比，为什么我比他们差？ 因为你的心，因为你的浮躁与高傲，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你的父亲，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冠绝天下的。如果他没有优秀的伙伴陪同，哪怕是一名普通的魂师也能够将他击杀。而以你的性格，你认为你能够找到可以将后背完全交给对方的伙伴吗？ 宁荣荣愣了一下，他虽然从小因为娇惯性格古怪了一些，但却冰雪聪明。弗兰德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却已经听明白了弗兰德的意思，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辩驳。弗兰德缓缓走到戴沐白等人面前，因为他与宁荣荣话语间的交锋，戴沐白并没有去拿宁荣荣的东西。弗兰德指着戴沐白说， 戴沐白今年15岁，武魂白虎，战斗系魂师，天生双瞳，37级，拥有两个百年魂环和一个千年魂环，是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年纪最小达到30级魂尊的学员。他达到魂尊的时候只有13岁，你自问能够在13岁就突破30级的瓶颈吗？如果说有人能够超过慕白，那也绝不是你。唐三和小五年仅12岁就已经达到了29级大魂师的水准，他们才是有可能超越慕白的。唐三与赵无极一战你也在场， 你应该很清楚一名大魂师与一名魂圣之间的差距。尽管赵无极并没有使用全力，但是唐三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我想你看得很清楚。论天才，他们都要强于你。马红俊，他的年纪和唐三小五你相仿，11岁进入史莱克学院。尽管他的武魂中有缺陷存在，但是他所拥有的变异武魂却是得天独厚的顶级兽武魂。单论武魂而言，就算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的魂力也同样不弱于你，这还是他将一部分心力用在弥补武魂缺陷的情况下。朱竹清，魂力与你相若，但是他和你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坚定而执着的心。朱竹清，你告诉我，你来史莱克学院是为了什么？ 让自己变得更强。 对于学院的安排课程，你会怎么做？ 只要对我的实力提升有利，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宁荣荣，你都听见了？你自问比得上他们哪一个？在这里你本身就已经是最差的存在，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敢说，只要你离开我这里，20年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要比你大得多。 还有奥斯卡呢，我怎么也比他强吧？他也是辅助类的魂师，只是一个小小的食物系魂师而已，他总比不上我了吧？ 不，你错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奥斯卡的天赋甚至还在慕白之上，否则我为什么要允许他进入学院？宁荣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武魂吗？ 不，这不可能，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在魂师界，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可辅助类武魂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宁荣荣之所以认为自己天赋异禀，是过人的天才，就是因为他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达到了9级的程度，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极品的存在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有点小帅但念起魂咒却那么猥琐的大香肠叔叔奥斯卡，居然会是先天满魂力。 奥斯卡是史无前例的存在，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可能取代你们七宝琉璃宗在辅助类魂师中的地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宁荣荣失神地站在那里，从小到大他就在身边所有人的呵护中长大，再加上本身就是天才，更是被宠爱到了极点。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最出色的，最具天赋的，哪怕现在实力还不够强，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当他看到唐三和赵无极一战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震撼了，但他潜意识里还是将自己和唐三划分开，毕竟大家的武魂修炼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但是此时弗兰德的每一句话却都像是利剑一般刺在他心上，将他心中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宁荣荣的脸色看上去有些惨白，突然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就朝自己的宿舍跑去。 要是连一个12岁的小丫头我都搞不定，我也不配黄金铁三角的称号了。 院长，我还要不要去帮他收拾东西？ 你很想这个丫头走吗？宁荣荣虽然被娇惯了一些，但本性并不坏，让她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你去把奥斯卡叫回来，说我免了他的惩罚，让他去安慰安慰宁荣荣。 哦，好。 戴沐白答应了一声，转身就去找奥斯卡了。此时他心中对弗兰德更加的钦佩，戴沐白自己也出身于世家，当然知道七宝琉璃宗在大陆上的地位有多么恐怖。整个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加起来也不过10位左右，一个七宝琉璃宗就占了其中2位。 这样的实力，就算是两大帝国的皇室见到七宝琉璃宗宗主，也是要客客气气的。而弗兰德居然不畏强权，敢如此训斥七宝琉璃宗最受宠的小公主，这可不是简单的勇气二字就能解释的。其实，戴沐白又哪里知道，眼前这位院长大人的怀中揣着七宝琉璃宗宗主送来的一封信，一封可以当作尚方宝剑用的信，否则弗兰德怎么会这么没有丝毫顾忌呢？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他也没想到宁荣荣的本性居然是这样的。昨天他和宁荣荣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觉得和他很亲切，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宁荣荣的性格居然比自己还要跋扈。 好了，准备出发。宁荣荣和奥斯卡的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想留在这里修炼就要遵从学院的规矩，上好每一堂课。我的话在这里就是命令。接下来你们将开始来到史莱克的第一堂课，你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完成自己的课程。别怪我没有事先声明，如果你们做得不够好，那么不死也要脱层皮。 戴沐白很快就回来了，向弗兰德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让奥斯卡去安慰宁荣荣了。 出发，跟上我。 说完，只见弗兰德脚尖点地，轻飘飘地窜了出去，朝学院外的方向前进。众人赶忙跟上。弗兰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快捷的速度，此时就可以看出五名学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了。紧跟在弗兰德身后的是魂力最为深厚的邪眸白虎戴沐白。戴沐白的身后并不是唐三，而是朱竹清。唐三的鬼影迷踪胜在精妙，论直线距离加速反而不如朱竹清这个敏攻系魂师，所以唐三和小五并列排在了第三位。马红俊则在最后，可也没有比唐三落后多少。一路上弗兰德一句话都没有再说，唐三他们也没有吭声，脑海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弗兰德和宁荣荣之间的交谈。很快唐三就发现了弗兰德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索托城。从史莱克学院到索托城并不远，眼看着就要到索托城南城门的时候，弗兰德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让五名学员都跟上了。索托城位于巴拉克王国内部，并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城门是全天候开放。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